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729集《明月入君心》，野王打野回来了。 总觉得这最后一个名字有点奇怪，有点熟悉，但又想不起来什么。 我也管他最后一个名字是什么，我们看弟弟就好了。 四排人齐后，妍希瞥了一眼弹幕，就开始了游戏。这是一款枪战游戏，分段挺高的，妍希手速快，一直钢枪，游戏里除了那个 Q 基本上都开了语音。妍希一向话少，此时也是，除了问林子很大要不要枪，基本都没有说话。与此同时，直播里响起了一道别扭的华国语言，还带着一点地方味儿。 快快快，妍希，打开那口门让我进去，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谁有药？给我一口药，那个方向有一口房子。 妍希操作着人物去找肯尼斯。 您等等，我马上就到。 这个肯先生是外国人，这破碎的量词。 一口房子，一口门，一条药，一坨树。红红火火，恍恍惚惚。我明明是来看炎天王打游戏的，然而笑死在这位肯先生头上。 只有我注意到炎天王用的是您吗？这位肯先生到底是谁啊？ 肯先生好厉害，又爆了一个人的头。哎，这个 Q 到底是谁？怎么不说话？竟然一个人飞钢枪厂去了。 弹幕上正说着，目前存活人数只剩八个人了。林子很大，一直苟在中间，动都不敢动一下，全程躺。只有妍希三人还活着。 妍希，有子弹吗？给我100条。对面的四个人队伍全都活着，感觉有点东西。 妍希翻了翻背包，礼貌地回道：“ 没有，肯先生。”“ 哈哈，你明明是有200条子弹，为什么说没有啊？”“ 可怕的肯先生，我居然觉得100条子弹是正常的。”“毕竟他没说一口子弹，原谅他吧。” 妍希不动声色地拿着枪绕到了另一边。与此同时，那位肯先生拿了个烟雾弹往对面的山脚下放，瞬间换了步枪开始扫。很显然，对面的四人队伍有点东西，肯先生不敌，被敌人击倒了。 狗屎，快来救我一下。 直播另一边，肯尼斯连忙爬到掩体处。妍希绕着掩体往这边走，在他要找到肯尼斯的时候，对面的四人把他击倒了。直播游戏的屏幕左边，世界消息刷新出来。DY Moore 使用 M4 击倒了严小希。DY Moore 使用了 M4 击倒了肯先生。两人双双赴死。肯尼斯捶了一下桌子，冷笑道。 扛着炸弹去你家，一平你家。 肯先生小学生实锤了。 肯先生，求你来我家。哇，竟然是 DY 战队的人。肯先生不用生气，输给第一的职业队不过分。 肯先生已经很厉害了。 哎，那个 Q 呢？他去哪儿了？元宝，快切换镜头看看。 哎，不用看了，只剩五个人，一个 Q， 四个职业战队的，包过来他们就死定了。不过炎天王跟肯先生他们已经很厉害了，能跟 DY 战队杠上。 没了没了， 已经很优秀了呀。 哇，没想到弟弟唱歌厉害，打游戏也这么厉害。 毕竟是职业战队，还是第一名的职业战队。那位肯先生几乎达到了职业水准，也被秒了。弹幕正说着，妍希已经切换到 Q 的视觉， Q 正在往这边靠近，对面四个人的头都没有露。妍希不由提醒， 小心点儿，他们四个是职业战队的。 W 方向可能包过来了。 林子很大也说了一句， 你先苟一下，我出来吸引火力。 肯先生哼哼道， 你杀几个人来，我16个，你一定输了。 因为 Q 一直单打独斗，他们三个在一起，肯先生不知道他到底杀了多少人。此时程家秦冉坐在电脑前，一手按在键盘上，一手拿着杯子喝了一杯水，喝完后才把手放到鼠标上，操作着人物离开掩体，找到妍希的尸体，捡起他背包里的子弹装上去。妍希视角还在秦冉身上，看直播的人都能看到， Q 这边的视角已经看到了敌方一人，但敌方也看到他了。虽然知道普通人很难跟职业选手钢枪，但看直播的人还是忍不住屏息看着画面。砰！系统消息弹出， Q 使用狙击枪击杀 DY Sunny。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太幸运了，杀了一个职业选手已经足够优秀了，牛皮。不过他暴露视角了，剩下的三个人肯定包过来了。 弹幕正说着，秦冉扔出了一个烟雾弹，快速地换了一把步枪，直接冲到烟雾中间，暴躁又直接，手速快到让人产生了幻觉。 Q 使用步枪击杀 DY 飞， Q 使用步枪击杀 DY Duke， Q 使用步枪击杀 DY Moore。 游戏瞬间结束，画面跳转到了胜利消息。肯先生击杀人数14，助攻5。严小希击杀人数4，助攻7。林子很大击杀人数1，助攻6。Q 击杀人数31，助攻0。青山摘了耳机，淡淡道：“你输了，签协议吧。”肯尼斯愣在当场。一直热闹的弹幕空了十几秒，然后喷井式的爆发。 操，这他妈也行？这是野王打野回来了？ 这么高的分段，一个人几乎屠杀了全场， bug 吧？日！ 妍希直播上了热搜，肯先生上了热搜， Q 上了热搜。有人把肯先生的破碎量词剪成了搞笑小视频，底下还有评论。 我去搜了一下，肯先生的账号还写了肯尼斯真名，实在太可爱了，真的是外国人啊。求肯先生来个直播，我可以给他打赏游轮。 他还要扛枪去找缪尔，像极了小朋友打架后回家找我爸。 也有博主针对最后一波 Q 一打四个职业队的视频专门发了微博。 有大神分析一下，这是挂吗？对方是 DY 战队的四个人。 一堆人在下面信誓旦旦地说这是挂，直到一个评论出现， 说挂的去国际区搜搜 Q 的账号吧。 两分钟后，热评第一删了自己的评论，热评第二删了自己的评论，热评第三删了自己的评论，博主直接删除了自己的微博。大概十分钟后，发肯先生的微博还有关于 Q 的微博视频莫名消失，热搜凭空消失。 哎，博主，肯先生的视频呢？ 我就知道 那个人就算了，肯先生怎么回事啊？我萌萌哒肯先生呢？哭了哭了，我还以为我看错了， 这怎么回事？有课代表来解释一下吗？ 又十分钟后，不重要的网友再次出现。 有人在 M 州吗？可以搜搜肯尼斯，应该能搜到两条历史消息。 整理肯先生微博还有给肯先生建立粉丝后援会的博主也找国外的朋友搜了一下，一分钟后朋友发了一个截图给他。近日 M 州携手和平协议 全球最危险的十大恐怖分子，头号肯尼斯一直是国际刑警的关注对象。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